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音视频特别节目，也在向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问声好啊。各位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徐冉。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李雷。 大家好。 从9月3号到9月7号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融媒体直播间呢，将亮相服贸会的首钢园区的展区的1号展馆哈。 没错，就是我跟李雷 没错 现在待的地方。 那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外语广播、京津冀之声，还有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呢，将同步推出，共同推出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融媒体直播的特别节目。我在服贸会等你。 对，没错，届时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主持人将和我们的权威专家、名人大咖，包括我们现场探馆的记者朋友们一起，用14个现场直播啊，去详细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服贸会现场有哪些看点，有哪些亮点。同时这回我们的这个服贸会的展区啊，大家也都知道是在首钢园搭建的这个巨大的展区，这个 没错， 展区一共有13万平方米。在这儿会展示各种高精尖特新各种技术服务啊，大家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一些技术都会在这儿得出展出。 对， 届时呢，像我们的听听 FM 第一视频、微博，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北京广播的微博，还有我们网易新闻都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 那么大家所看到和听到的，从今天的9:30一直到11点，这1个半小时呢，是由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直播节目哈。 没错。 那我们今天这个上午的直播的主题呢，叫做绿色背景开放金融。 没错。 那么这里面呢，既涉及到很多我们和绿色相关的主题啊，还有呢，绿色北京开放金融， 没错， 是吧？那么在接下来90分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分为这个上下两个时段哈，分别为大家展示和介绍本届服贸会的数字专区和金融板块的一些情况。 没错，那接下来啊，就我快点说。 好的， 对，赶紧把我们俩这个简单的介绍说完，然后来引出我们今天的首先两位重磅嘉宾啊。 没错， 第一位呢是来自首都会展集团展览展示组数字服务专区的负责人刘一主任，欢迎刘主任。您好。 刘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刘主任啊。 另外一位呢是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的副主任黄墨桥，黄主任。黄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两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那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从两位的身份不难分辨啊，两位不仅跟这一次的服贸会的整个搭建有关，同时还跟我们的一个亮点，那就是数字展区有关哈。 对，没错。 那我先把这个第一个提问交给我们的刘一主任，请我们的刘一主任先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们简单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展区特别特别大， 所有 来的工作人员可能都已经感受得到了哈。咱们这里边这个大家步行，就是比如说从入口到我们的展馆，我们俩是，我跟李雷是花了大概15分钟吧。 没错， 速度挺快的，脚程啊，15分钟。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展馆，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首钢园这一部分的服贸会的一个展区的情况？您先来大概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这次咱们这个首钢园的整个展区啊，一共是有15个展馆啊。其中呢13个展馆呢是咱们一个封闭式的这样一个传统式的展馆，还有2个呢是咱们一个开场式的一个展馆。这两个开场式 的展馆呢更偏向于这种体验呀、互动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这十五个展馆呢分别分为了这个八个主题啊，分别是这个文旅服务啊、健康卫生服务啊、这个金融服务等等啊，这八个主题咱们在之前的传播渠道上可能都有所了解啊。那么那么十五号馆呢还特别设置了这个老字号专区啊，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体验啊。所以呢整个这次首钢园这个占地这么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展览展示的空间啊、再加上整个的工业遗存风格的这种交相辉映啊，相信呢可以给大家在现场营造一个非常良好和非常独特的一种参观的氛围啊、可能全球范围内啊都很少有这样的这种展览的设置、展区的设置啊，其实也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个、 没错。 你比如说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实际上在这一次的文旅板块当中的 EC 展区，就我跟李雷包括黄主任、刘主任，我们现在目力可及的，我跟大家来描绘和形容一下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抬头呢首先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展区，但是就在它的隔壁就有非常强科技感的一个展台，这两个展台搭得特别近。 对，而且我看到旁边还有电竞 对，所以各种各样的板块都 是 可以在这样 的 一个物理空间当中，大家可以特别鲜明的去感受得到。 对，而且我们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回专门开设的这个数字专区，是吧？那么这个数字专区啊是在去年的服贸会上所没有的，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开设这样数字专区。数字专区呢并不是在我们首钢园区啊，是在这个北四环的这个 国家会议中心、 是吧？ 里面对，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次最开为什么在今年的时候专门要设置这样一个数字专区？ 好的，因为咱们服贸会啊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这个综合性展会，也是咱们国家的三大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啊。 没错， 那么其实每一届的这个服贸会的筹备啊，不管是咱们主题的确立，还是活动的安排，还是这种专题的设置啊，还是各类的这种策划啊，都会围绕着咱们全球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热点啊，然后来作为这个依据，来作为一种这个促进。那么随着咱们这些云计算呀、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这种发展啊，各类的这种数字技术的这种力量啊都是这个交相辉映啊，互相的交汇。那么其实在此过程当中呢，咱们的政府、咱们的社会、企业和个人啊，不仅获得了这种效率的这个极大提升，而且在这种组织形式上等等啊，都是一种很大的这种突破，一种转变。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像数字服务的时代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考虑啊，我们想要去探寻咱们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啊，对于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企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运行方式啊、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这种数据的交互方式啊，都有哪些这个新的应用、新的技术、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案例啊。因此呢这个我们就考虑啊，也是在组委会和执委会领导的这个大力的指导之下啊，我们也在考虑设置专题的这样数字服务的专区，来重点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和能够理解，就是能够突破物理的限制，去展现大家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些服务特色。我们的行业正在做什么？我们的企业会提供哪些可能我们普通消费者看不到的一些服务，对吧？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像人工智能啦、云计算啦等等，这些大家都是天天听。但是你让我切实的去描绘一下，它并不是实物，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展区去展示一下。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个数字展区它整个设立的一个，它非常重要哈，它有很多的功能的展示。也来请刘一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您觉得从您自己也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角度，跟我们讲讲这数字专区它设立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所在吧。 对，整个数字专区呢，实际上是今年服贸会最为可以说是最为亮点的啊，最为亮点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在整个传统的这个咱们综合展啊、国别展、省区市展等等啊这些展的基础之上，专门设置数字专区，而且数字专区呢，我们是完全以企业或者机构为一个主体啊来进行展示、来进行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呢它的重要程度啊可想而知。而且呢它呢其实大概呢具有这个新高和全这三个特点啊，后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刚才我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跟刘毅主任特别聊了两句啊，我说那个您今天都带来了哪些特别有意思的内容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然后他就给我拿出来了一张表格。这张表格啊是在这一次的服贸会，尤其是在数字展区当中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企业。 对， 你比如说有华为我记得 是 吧， 是的， 有美团然后还有像特斯拉类似这些公司它都有。所以在您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些企业都有哪些亮点？ 当然不能忘了咱们故宫博物院啊。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最为重要最为亮点的这个单位啊，展示单位之一啊。 没错，一会儿我们会请到这个黄默桥主任专门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就先来介绍一下故宫怎么样哈。这次实际上故宫呢也是有一个数字展区的展示的啊，我们也可以请黄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实际上提到故宫，我想对所有的中国人乃至故宫在世界上的意义那都是不言而明的。 对 吧，甚至很多人比如说我吧，我在今年过年前后我还专门又去了一趟故宫。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故宫了啊。 才第三次是吗？ 啊，那你去了几次啊？ 我应该最近一次去是2017年， 你看， 但是在这之前 我是2021年， 但是在这之前是去过无数次 啊，无数次， 无数次。 好吧，那我向你学习啊。就是你看，以我跟李雷的感受来看，其实我们每次去还会有新的一些发现， 对 吧？故宫也一直在变化，但实际上，故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受这个所在地决定，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只能去那儿，对吧？但是在这次服贸会上，可能故宫也有自己能展示的东西，突破了物理的限制。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呢，那个故宫博物院首次设立了数字故宫体验专区。那么 您介绍一下数字故宫体验专区是吧？那么这个数字故宫体验专区有怎样的特点呢？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服贸会的这个平台呢，把我们这个院的数字文化成果输送到更广阔的观众群体，然后服务社会为更多的人所这个共享。那么故宫博物院呢，这次这个数字故宫专区呢，以文化传承、数字共享为主题。那么占地是285平米。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展区了。 是的， 那么里面呢，我们主要设立了三个区域。一个区域呢叫做数字文物，然后还有数字保护，以及数字服务，涵盖这三个分区。那么呢，在这个分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这应该说20年来。数字故宫建设20年来的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数字文化的成果，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数字文物库，数字多宝格，故宫名画记，全景故宫，还有我们这个故宫考古的 VR 和 AR 都有的。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故宫数字故宫小程序，这些还有我们一个这个十款，就是我们精选了十款里面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这个 APP， 也在现场可以供各位这个观众来体验。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互动啊？在现场 对，都是可以互动的。 我对刚才您说那 VR 跟 AR 特感兴趣，是也有一个头戴式的设备，然后大家戴上之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些 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什么呢？ 对，我稍微说明一下。 好，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展区呢有一块特别大的这个屏幕，然后呢，这个上这个屏幕呢，因为它是非常的这个应该长宽比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视线的包裹，那么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沉浸感，这个设备呢，我们是来播放我们故宫考古的一个 VR 节目，是以这个 VR 视频的方式来播放的，然后呢，除了这一块呢，我们还有这个 AR 眼镜，我们会在现场模拟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板上出现我们的这个考古遗址，然后观众可以根据这个所站的位置或者位移的不同，可以进行随意的观看，就相当于在这个展区凭空的就生成了一个这个遗址，比较有趣。这个， 那它这遗址是比如说我跟刘主任我们俩去看到的一样吗？ 这个因为眼镜是个人穿戴式设备， 所以的话应该是各供这个一个观众来看、 哦、 啊，对 AR 设备，但是这个 VR 的这个影片是大家可以坐在前面、 嗯、 啊可以观看的。 对、 哦、 VR 跟 AR 一个增强现实一个虚拟现实、 嗯、 对 对 对, 对 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利用了很多这个高精尖的设备 对 去呈现了，可能原来只有去到故宫才能看到，那现在在我们的展区大家也可以互动跟体验到的一些遗迹啊遗址啊之类的。 而且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遗址啊实际上在故宫，您去故宫现在去故宫已经是看不见了， 嗯， 因为我们进行这个抢救性发掘以后呢啊，已经根据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准则需要、 哦、 啊，进行了保护性的回填、 哦、明白了 啊，因为它不能裸露在这个 空气当中， 对、 嗯、 所以呢我们进行了一个保护措施，然后把它回填以后、 嗯、 实际上您就是去了故宫是看不见这个相关的遗址的， 所以正好通过这个 AR 或者 VR 的方 式 来看到，是 吧？对对对，这样就大家就说这个去了故宫或者来到咱们服贸会现场知道啊，原来故宫其实地下还是有相当的更多秘密在这个有供探索的，这个 对这些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故宫是不太清楚的也看不见的，是吧？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对， 哎，那服贸会因为它举办这几天我们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哈。 对， 那等服贸会结束之后 我也想问、 对很多观众如果到故宫的话能不能够也能看到去了解到呢、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我介绍到的这些众多的展项其实现在都集成在我们的这个官网整个平台上面、 哦、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 嗯、 啊都是有相应的小程序啊还有网站啊 APP 就是都是可以供所有的就是应该是全球范围的观众、 嗯、 喜爱故宫的观众和用户来体验的。 嗯，有网就行。 对、 嗯、 对, 对， 只要有网就可以。 有网就可以体验 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的确、 嗯、 故宫在这种数字方面的探索一直是做了很多东西、 嗯、 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创新。 今年过年那次就我去故宫，因为故宫就特别适合下着雪嘎嘎冷的时候、 嗯、 北京你知道吗、 嗯、 去逛一逛，一边冻得手都通红，但是那个感觉还是非常好，能够看得出来，我在故宫玩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咱们数字故宫的建设实际上已经绝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了， 对对对， 一定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积淀跟沉淀了。 嗯、对, 对， 您也可以介绍一下过去这些年、 嗯、 故宫都在数字展示方面有哪些成果、 嗯？好的，那个数字故宫其实始建于1998年， 哇，好早，相 23年前， 23年前了。哦啊，其实很早前就是，我们院就意识到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它会进入到一个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阶段了。那么我们其实，作为博物馆，虽然可能感觉这个，步伐没有这么快，但实际上已经是需要跟社会就是前沿的这些技术进行一个接轨， 嗯、 很好的接轨、 嗯嗯， 用这些前沿的技术来服务故宫的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 嗯、 研究和展示。 嗯嗯嗯、 啊。所以呢我们院就是在这23年来吧啊不断地进行这个数字故宫的这个体系建设啊，我们首先呢在这个信息化网络方面也就是其叫做新基建方面啊、 嗯、新基建 啊对 没错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嗯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黄主任您对准话筒哎 好的 好的、嗯、 已经建成了覆盖全院的复合型信息网络体系，也就是说有有线的有无线的有 WiFi 的然后有 4G 的，那年底呢我们是要在开放区域基本覆盖 5G 信号 哦， 也就是说您以后来故宫参观 嗯， 就是 5G 网络给您服务了、 哦、嗯，真好，那它就是用到最最先进的 没错 通信 没错 移动通信技术 就是这样的 嗯 嗯, 嗯，还有就是这个故宫啊有那么多的文物有那么多的历史传承哈 嗯， 那在选的时候您是就是咱们在做这个数字展示的工作的时候、 嗯、 您可以说说在这一次服贸会上展示的和平时我们在故宫当中能够看到的那些数字展区咱们怎么选呢 嗯、 哪个给呈现谁呈现谁的什么跟我们说说有哪些故事 啊对这个我们这20年来吧其实数字故宫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了一整套啊，文物数字化全流程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操作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文物的遴选包括数据的采集加工到后续的各方面的应用它实际上已经整合成或者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和标准化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规范了啊，所以基于这个标准和规范 首先呢，我们是有这个很严格的这个对外展示的一个标准的，啊，这是个技术标准，啊，首先是我们包括这个影像，包括我们的这个三维数据，都应该是在国内范围内应该是最高标准，啊，就是比如说在包括我们这次在服贸会上有一个展项，它叫做这个数字多宝格，那么我们这个上面它是三维文物数据，那三维文物数据。就是可能其他的这个文博机构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或者展项，但是我们这个三维这个文物项目呢，实际上用的是4K 标准。 哦， 啊，就是说您如果家里面或者说这个现场有这个4K 的播放器或者说展示这个显示设备， 只要这电视支持， 对，它支持4K 的信号或者标准显示标准，那么我们的这个三维文物的数据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精度和清晰度的。 哦，这个有点震撼。啊， 对，的确是。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上次去故宫的时候，看到了乌拉那拉皇后用过的一个小茶盏。嗯，这个如果用四 K 看，我觉得连上面的那个开片可能都能看得清。 对，就是它的这个花纹，包括，而且我们比如说像那个，珐琅，啊，或者掐丝珐琅这种工艺，那么我们这个完全是模拟那个掐丝珐琅工艺的这种虚拟化的呈现方式，就是您能看得到那个文物上能够显示出来掐丝的那个金线的或者 那个走向是吧？ 对，有那个光泽的那个，就它只在那个区域显示出来，啊，非常漂亮，对 对。 然后我们还有个展项叫做故宫名画记， 名画记， 这个是目前有600多幅我们院藏的这个超高清的书画文物的这个数据，在互联网上的是供大家都可以观看的。 哇，那这个真是个大宝藏。 对，因为故宫馆藏的文物，我们不可能说每次去故宫能看到全部嘛， 能看个全 是吧？ 太可能 啊，对，看不全。 对对对， 所以说有些名画，它可能几十年才能展一次， 对对对， 有可能人的一生我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它。 是是是，这时间窗口太短了。 对，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机会， 对，数字形式看到， 仔细的看到很多细节，是吧？ 对，而且我们是数十亿级的像素，就是而且它的这个缩放是非常的，按照现在这个网络流行语叫非常的丝滑 啊，明白明白， 对，就是非常的就是缩放自如，无极这个缩放的就是马上就可以放很大，也可以马上看全局这个整个画卷的这个全像 那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啊？这个也是通过我们有。因为我们有超高清的这个采集设备，就是扫描设备，书画的扫描设备，特别大，特别大。你要是有机会去咱们故宫的话，可以看见特别大的一个书画的扫描设备。咱们把这个高清的全卷的数据，按照非常高的这个技术标准和参数把它扫描下来。 是这样。 然后通过相应的技术处理把它切分，然后通过这个网络，然后把它呈现在咱们的互联网上。 因为我们知道故宫馆藏的文物啊，有150万件， 186万。对， 我想说的是150万件以上。 好好好，超过， 对， 啊， 186万件啊。那这么多件文物，我们在选择，我们大家可以通过网络，通过咱们的这个网上来看到的时候，是。我任意选择186万件都能看到呢，还是说我们有选择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已经在网上把186万件文物的藏品总目，就这个目录公布给全社会了。 哦， 然后呢，里面如果是高清的这个文物影像，也有6.8万件。而且我们每一年都在 更新 、就是积累这个数字，就是定期的向大社会公布。 因为你想，他要用那个大机器去扫描那个文物的时候，这个时间过程， 对， 它过程又要很精细，对吧？那是文物，这个流程应该是很严格 的，对，非常严格的这个流程。 对。那我们比如说，先选择扫描什么样的文物，后选择扫描什么样的文物，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你特别想听故事，我感觉到 这个标准 好八卦。 应该说就是也是跟技术层面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遴选的，就是对于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研究啊方面，我们因为背靠 应该是故宫博物院强大的学术团队， 嗯 啊，所以哇，有这么好的这个学术资源和学术团队进行支撑， 嗯， 所以的话，通过这些研究老师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嗯， 好，然后来我们来进行选择。啊，然后向这个公众来进行一个展示。 嗯，黄主任就是不告诉你，这是我们的， 就是要留到让我们大家上网站仔细 去看 一看， 对吧？ 对吧？ 我觉得可能也跟文物的保存现状有一定的关系。 没错。 那如果说有的可能就是它保存 的，对，各种因素，就是我们要考虑很多问题， 对， 考虑到很多问题，综合考量， 对， 它可能对， 嗯， 对， 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体系。 对， 没错，没错。哎，刚才我们请到这个黄主任，简单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我们故宫这回的这个展区的相关的情况，大家也开眼了，是吧？啊，也非常。 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感受？我的感觉就是结束了节目，看看预约一下，看故宫的门票， 特别想去看一看， 再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哎，那刚才呢，这个刘一主任啊，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是介绍了我们这回这个数字专区的有三个特点哈，一个是新，一个是高，一个是全，是吧？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怎么个新法？怎么高法？又怎么全法？ 对，实际上我们今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吧，来确定这个咱们数字服务专区这样一个策划的时候啊，我们要决定要做数字服务专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要邀请故宫 啊， 没想到呢，我记得是在4月。下旬的一个下雨天啊，我们去拜访故宫的领导们也是得到了大力的支持。 嗯， 那么 这个选择太 对 了。对， 是的，是的，这也是数字故宫的首次的这样的一个亮相啊。 嗯， 所以呢，实际上咱们国家的这些数字技术的这种发展啊，这么的迅速，真的已经形成了很多很多啊这样的先进的解决方案和先进的技术。 嗯， 那么实际上也是咱们中国方案的这样一种体现啊。那么具体在咱们这次的数字服务专区上呢，其实我们的新呢，就像刚才黄准说到的，有很多的啊首发的这样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应用。我们统计了一下，这次34家数字服务专区的参展企业当中，有9家啊要发布了大概22项这样的新技术，这个新产品。那么其中呢，除了咱们数字故宫之外啊，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华为公司，那么它可能就要发布一些像虚拟偶像啊远程医疗交互啊，等等这样的这种项目。那么比如说像咱们德勤呢，还要发布这种未来医院的这样的解决方案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为咱们这个病患呀、医生啊管理和监管层啊，都做一种这个效率上的这种提升和管理体系的提升。包括咱们的这个特斯拉啊，其实在特斯拉咱们在现场也能见得到啊，可能还要发布这个叫做它叫做这个光储充一体化的啊这样的一个 电池 一个充电站，一个充电系统啊，它是一个首个的运用这种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做的一个充电的整个的这个系统，也是跟咱们今年这个双减啊、这个低碳啊等等这样的概念非常的这个吻合啊。包括咱们的紫光，咱们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种领先水平的这种芯片存储技术啊等等，都会在咱们这个数字专区的这个现场亮相。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 没错。 刚才说了新，还有两个特点， 高和 全。 对 对， 刚才说了新，我想就是主要指的就是新技术， 对 吧？ 对。 刚才咱们听到的好几个，你看现在我们叫新能源汽车，这个特斯拉都带来更新能源的充电体系了，对吧？ 是 是 是，是 非常新， 没错。 包括刚才我们在拿到那个刘一主任带来的这张表格上面，你看有华为啊，有德勤，有跟消费端联合非常紧密的企业， 对， 也有跟产业端结合非常多的企业，这些技术跟企业都有啊。所以就是说从产业端一直到消费端都会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以及在现场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这些新技术的发布。 没错， 这是新。那说一说高吧。 对，那么咱们的高呢，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些参展的企业和机构的规格很高。 哦， 那么咱们这34家的这个单位啊，基本上都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先的这个龙头的企业和单位啊，这个也是呈现了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整体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整个 全球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企业和机构啊汇聚一堂，呈现出一个这个咱们数字服务专区一个非常高规格的这样一个盛况啊。另一方面呢，这些企业其实他们展示的这些内容啊，这个代表的高度也是很高的啊，他们其实都代表了像刚才黄主任介绍到的这个技术，我想这是完全是全球领先的， 没错， 是非常高端的这样的技术和案例和解决方案，也为这个我国的这个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啊，对外开放和这个引进也提供了这样非常多的这种高端的先进案例的交流的机会。 对，没错，像刚才黄主任说的哈，那么高清的这样的画作， 对， 以前我们只能趴在玻璃上仔细看，可能都未必能看得清。 那你想，咱俩要是趴在那儿，那画就挡住了， 对 啊、旁边人就看 别人就看不清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 对， 在自己家里面随时都能看，而且 用着千兆的 这种网络，而且能够随时的缩放，是吧？ 对， 能看到它的每一个细节， 对 吧？ 是的， 啊，这是您刚才我们请到这个刘一跟大家说了高是吧？ 高度， 高度， 高度是 全呢？ 全呢？实际上呢，咱们今年的数字服务专区啊，刚才黄主任介绍的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偏向于社会服务和这种个人体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展示内容啊。实际上，我们今年呢，围绕了四个方面，主要围绕了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数字治理，一个呢是数字体验，一个呢是数字转型，一个呢是数字信任啊。通俗一点讲啊，通俗一点讲，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就是用数字服务来加咱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加我们的社会服务，加我们的个人生活，加我们的生产方式，加我们的信息安全啊。所以呢，这四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涵盖了整个方方面面的各个角落，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啊，我们展示了方方面面的内容。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 化， 只是两个词的变动，它实际上代表的意义还是非常高远的。 对对，刚才你还专门提到了这个数字信任， 对， 是吧？ 对对， 这个数字信任是什么意思呢？ 数字信任呢，其实咱们都知道啊，随着这个大数据啊等等云计算这样技术的这种普及啊，数据的采集量是很大的，数据的存储呢也是这个很多元的，那么我们的数据存储在各个方面，那么对于数据使用的这种安全，其实我们谈到数字服务啊，数字服务怎么才能服务大家，那一定是对整个的数字的这样的这种应用啊，这个才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好的更有效率的这样的服务，那么一定要我们要分析这个数据，要整理这个数据，要运算和计算这样的数据，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如何消除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的这种恐惧和这个数据安全的这些隐患，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 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这个巨量的这样的互联网平台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大家非常关心自己信息的安全的问题。其实呢，就是在9月1号，咱们国家第一部数据安全法正式的实施了， 是 吧？而且在8月20号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在今年的11月1号正式的实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对我们各数字安全的保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是的。 那么这回呢，这些精神也是在我们的服贸会当中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没错，我们要数字贸易啊，那一定要解决安全的问题。 是 啊，不管是咱们的数字服务的出口还是进口啊，其实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直观的体会，但实际上咱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 对， 无论是从法律法规，还是从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我们各个企业间的他们的技术的发展，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吧？ 是的。 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来跟大家刘毅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次服贸会当中的一个亮点吧， 亮点， 就是我们的数字展区， 数字专区。 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家应该非常感兴趣，时时刻刻都会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故宫展区啊。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呢其实想从咱们现场观众和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如果是二位向朋友推荐在这一次服贸会当中你希望他们去的那些展区，能不能给我们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跟角度啊，既有专业的知识打底，然后又同 同样也有这样的一种推荐，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二位都希望大家去哪些展馆呢？一天肯定逛不完，我觉得可以多说两个。 是的，没错。 您来介绍一下，刘毅主任。 实际上要我推荐的话 啊， 这个没有一个点是说我只推荐一个点。 我明白明白，您可以多 推荐 几个。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本届的这个服贸会啊，真的是亮点纷呈啊。咱们先说国家会议中心这边啊，国家会议中心这边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展团和这个国际组织的这种展示。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啊这个企业和国外这个数字这个服务贸易的这样的应用的最新的成果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咱们的各类的省区市和这个港澳台啊都把他们这个各自地域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都带来了，更不要说这个啊这个数字服务专区啊是一定是非常亮点的。那么这个展馆呢，在咱们国家会议中心的 E3 和 E4 啊展馆，整个的面积大概11000多平米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到现场来实际的参观体验一下。34个展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故宫，还有我刚才介绍到的一些新产品新发布啊，都是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很多没有介绍到的，大家可以到现场啊实际的去体验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数字展区是可以跟大家提供互动的？ 非常多的互动。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日电啊，就是 NEC 这个，那么它你人一过啊，它就能显现出你的身体状态。 啊，什么身体状态？温度吗？ 就是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而且呢，它主要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咱们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就是老年的咱们的照护。现在咱们对于这个老年照护来讲的话啊，都是这种精细化数字分析了。比如说您可能有什么基础病啊，或者是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每天的实时的监测啊等等，那么会给提供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这样一个方案啊。 对。 这刚才说到了刘毅主任给大家推荐的， 对，没错。刚才其实这个黄默桥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哈，在故宫这个展区也是可以跟大家互动的，是吧？ 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互动的情况吧。 那个刚才那个徐老师提到哈，就是冬天的时候去故宫看雪景 特别美又特冷。 对，但我们专门还有个产品，专门就契合了这方面的这个痛点 啊。怎么讲？ 就是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是在服贸会上有一个体验的项目，叫做全景故宫。那么全景故宫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超高清的全景技术，把空无一人的紫禁城 啊， 用全景技术给这个数据给采集下来 哦， 然后把它放在互联网上，就是打造一个永不落幕或者说四季都在的这个故宫， 也不闭馆，对吧？ 对，而且它是因为大家知道，因为可能来自这个五湖四海啊，四面八方的这个游客，大家都来故宫参观，其实可能大家拍照的时候都有这个体验啊，可能就是人太多呀， 对， 都是人， 然后 想要把人去掉很难， 插空。 对，然后这个可能这个拍照体验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就专门选择了这个，专门因为我们周一有闭馆日，我们闭馆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就去采集这个故宫的没有空无一人的这个这个全景的这个数据，那么。然后呢，我们还就是说有很多观众他可能来的时候，比如说我4月份来的，那么其实可能其他三个季节他可能 也想看， 但是他没有机会看到。 对。 那么我们就专门做了四季的故宫，这个也是全景，把它放在全景故宫里面， 大家可以选是吗？ 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文华殿，文华殿现在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馆的这个所在地，那么它前面是有海棠树的，就特别大一片海棠，那么四五月份海棠盛开的时候啊，如果您去了，那您赶上了。 对。 那么如果我稍微早一点，或者那天不凑巧， 稍微晚几天， 对， 就 那就没有了，那很遗憾。 对。 那么我们就把那个当时这个海棠盛开的时候的那个景致给用全景技术给它记录下来，那么你在家也能看到。然后呢，比如说这个雪景，就是同一个点的雪景，我们也记录了。所以的话，有很多点位，我们在这个全景故宫里面都是可以体验到的，就是四季。 冬春夏秋冬， 嗯， 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个点。 哦，那可以选择白天或者晚上吗？因为我们去故宫的时候都是白天嘛。 我们目前还没有夜晚的数据。啊， 因为之前我开车路过午门，路过这个午门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那个是可以穿车可以过的。 嗯，后来，啊，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了。以前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夜间的午门是多么的壮阔。 嗯， 跟白天的感觉截然不同， 是吗？ 对，因为夜晚我们是有严格的安全的制度， 嗯， 所以的话用电方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和要求的。 哦， 啊，这个文物安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哦， 嗯，一会儿再介绍那个，嗯，那个就是那个四季分明的样子啊。 对， 刚才黄主任这个介绍当中，我突然 get 到了一个点，就我一直以为你们周一闭馆的时候是休息的，合着这一天 我们是不休息 的， 我们都是工作的， 还 有很多工作 文物休。休息，文物休息，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休息的。 哦，是给文物 给文物留出一点时间休息。 哦， 对， 哎呀，想得好细啊。 是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再来说一下那个四季分明的这个，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这样的， 嗯， 会对这样的一种技术很感兴趣啊。 嗯，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家， 对对， 在电脑前 可以的，可以的， 就可以看到。 对，您要是现在连上网就可以的。 啊，那一会儿我趁节目结束，我先 看 手机也是可以的 啊。 嗯，手机我们是全平台覆盖的。 嗯，那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是全景嘛，就是相当于一种全景图片。 那比如说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繁茂的海棠树，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那文华殿我能走进去吗？ 能。 那走进去我能看到是什么呢？ 对，看到我们就是我们全景故宫是包括整个紫禁城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外立面吧，就是它的外观， 嗯， 啊，都是全景故宫。 嗯， 那么我们针对每一个展览， 嗯， 是有专门的全景的一个 app， 嗯， 啊，叫做故宫展览。 故宫展览 啊，就是为这个观众打造永不落幕的故宫展览。 哦， 嗯， 啊，因为展览大家都知道，真实的展览是有展期的。 对， 嗯，对 啊，比如说长一点的半年，短一点的三个月， 嗯， 或者说更短。那么其实这个不一定。有机会去现场看这个展览， 对，还是刚才那个问题，窗口期的问题， 对， 对 对， 嗯，错过以后，那么其实我们就有全景技术把它记录下来， 嗯， 包括里面的这个布展的这个情况，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展品的这些简介介绍， 嗯， 都有的， 嗯，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就相当于自己在家里观展一样的， 嗯， 那需要带一些， 啊，不需要的 穿戴设备，不用 ，也可以带，也可以不带。 哦， 就是你不带也能看， 也能看，也它是全景， 嗯， 全景技术，应该没，就是拿普通的这个电脑或者手机都是可以的。 嗯， 这个很不错啊， 没错，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至少大家听了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限流，可能家里有朋友外地来了， 嗯， 想去故宫看一看， 嗯， 没有门票了， 对， 限流了，那我们就可以下 APP 先饱饱眼福，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对， 或者说正好这段时间故宫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展， 对， 但是有可能没有时间啊， 对对， 然后或者说。这段时间我是夏天，但我特别想感受一下冬天的故宫是什么样子， 就是特别冷。 哎，没错没错哈。哎，刚才呢也是请到两位嘉宾呢，说要推荐一下自己，就是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一些， 尤其是能 展位是吧？ 对 吧对吧？啊，那还有什么一些可以推荐呢？ 实际上刚才啊，我还没有提到咱们首钢园啊， 嗯， 这次的首钢园真的是啊，非常的具有特色。 嗯， 首钢园。这次决定在这个地方新建这么多的展馆，实际上从3月份才开始啊，那么一直到8月初的时候，我到这边来长期的这个办公，那么初见雏形，然后最后 看得出来这几个月的变化， 对，最后这个收尾工作真的是一天一个变化。而且呢咱们首钢园整体搬迁之后啊，整个遗留下来的这个工业遗存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文创产品或者文旅这样的一个景点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景点，再加上咱们服贸会的在这儿举办的这种叠加，实际上呢是交相呼应，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种前啊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风格啊，和咱们后现代的这样的服务贸易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现代化的这种体验，两种风格啊交相辉映融合在一起，这种感觉非常的别样。而且它在里面呢设置了很多的这种小的景观区 啊， 那么 对，比如 它就会利用比如说原来的一些漏斗啊，就是然后一些这个 钢炉啊、 嗯、 然后一些高炉啊甚至一些车间呀、啊他把它原封不动的保留起来、 嗯、 然后呢进行一些创意性的这种装修啊和这些维护，那么修旧如旧其实跟咱们文物是一样的、嗯、啊修旧 在这儿找到共同点 啊修旧如旧，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景观的这种营造，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创意的这种体验。 对，今天因为就是咱们整个展区非常大嘛、 嗯、 我跟李雷我们早上坐着我们台的班车下车的时候啊，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咱们有很多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炉子不是保留下来了吗？ 对, 对, 对， 原来那个炉子就是放在那儿的。 对， 这一次这个服贸会的搭建过程当中、 嗯、 我发现那个炉子也稍微有点变化， 没错， 上面有咱们整个这个服贸会的这个英文缩写。 对对、 哎、 是的， 我跟你说、嗯、那个文物的感觉啊它有一种历史的积淀感、 嗯、 然后再加上英文字母，在咱们这回这个英文字母的设计，这两种元素的冲击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 没错，是的，而且呢其实很多的咱们这样的老的车间呀等等、 嗯、 都改造成了会议室。 哦、 啊、咱们 它有什么保留的特色吗？ 有特色，比如说上面就有一个漏斗，就在那个会议室上面。 嗯， 就你在、哦、你在开会的时候，你就能够就感受得到，哦，原来这个地方在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是一个车间啊，是在还在生产的。没想到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现在正在讨论着、 嗯、 啊这个服务贸易的这样的这种事情，所以呢，给人非常一种奇特的这样的这种感受， 是有一种时间的冲击感。 啊、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那这个我们普通观众能去看看吗？ 都是可以的、 啊， 我们有很多的论坛，都是一些开放性的论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啊过来听，过来这个体验啊。 这一次的就很多论坛啊，我这两天也听我很多朋友说，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去服贸会直播、 嗯、 然后他们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有一个这个展特别好，还有一个那个论坛特别好。我说你们怎么这个消息这么灵通、 嗯、 我听到的有碳中和，包括有医疗方面的一些论坛、 哦 嗯、 都是级别跟规格非常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既然来了，对吧，还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嗯、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借着这一次服贸会的展出期间、 嗯、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那些论坛呐、啊、展会啊，去可以看一看。 那除了论坛和展会之外哈、啊，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啊，想要看一看，您还有什么是可以推荐的地方吗？因为这一片特别的大，是吧？啊、嗯，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这个十几个展馆啊，每一个展馆都有主题，都有特色。比如说咱们的1、2、3号馆就是文旅板块啊， 嗯、 文旅板块的话，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旅游的景点呀，甚至于国家呀这种推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文旅服务啊、都有体现。那么4号馆呢是咱们的这个卫生健康板块，4号馆是教育板块。那么教育板块里面有很多的，其实像留学机构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啊，包括一些咱们现在新的这种在线教育的等等这样的内容都有呈现。 嗯 啊，像5号馆的健康卫生板块呢，其实今天咱们的医院展团呀，包括一些咱们的疫苗的这种服务啊，和一些先进非常高端的这种设备啊，都是能够呈现啊。包括咱们6、7号馆是体育板块，6、7、14号馆是体育板块、 嗯。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体验设施，特别是冬奥马上就要来了、 嗯， 那么有很多的滑雪的、滑冰的这样的装备啊、设备啊然后还有这种服务啊，这个教学呀、啊、等等啊，这个非常有看点啊。那么8号馆是咱们的这个工程建筑与工程服务板块啊。 嗯， 其实很多专业人士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和需要，都可以过来洽商。 嗯， 9号馆是咱们电信计算机板块， 嗯， 也是很多的新技术、新亮点啊，而且还有一个咱们的叫做8K。加5G 的这样一个高清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实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体验， 哦， 那么非常震撼。它的屏幕我昨天看到啊，是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柔顺， 嗯 啊，这个大家一定可以来现场来进行一 个。我有一次啊，在一个展馆，就是我有点忘了是什么展，反正那个时候8K 加5G 还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稀缺，就是你要想凑到前面去看一看， 很不容易。 对对对，恨不得还得排队的那种。 啊， 但是真的感受不一般，你就知道，就看人的那个眼球里边的东西，都能展现得特别特别的细致。 人的一眨眼呢，其实你在普通的屏幕上看，好像是有延迟的， 在 那个地方是 完全 没 有 的。对， 所以这种 科技力量的叠加哈、 嗯， 我觉得咱们大家真的是可以来这儿，可以说是开开眼， 没错， 有最高级别的技术， 没错。 刚才非要逼迫刘一主任给咱们推荐几个展馆，我觉得真的为难他。你看他刚才说到所有的展馆如数家珍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届的服贸会上，真的是有特别多特别多值得大家互动啊、体验啊、去感受的一些，无论是论坛还是展台，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 对， 嗯，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时段这么精彩的一个关于服贸会的一个展示跟介绍。 好，非常感 谢 刘一主任，也非常感谢黄伯桥主任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么精彩的内容。 好，那我们这第一个小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也可以请两位嘉宾收拾休 息一 下啊。 谢谢大家， 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格局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服贸会等你。 各位听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您这里呢，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音视频特别节目《我在服贸会等你》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哈。我是主持人李雷。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徐冉。 嗯，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介绍了这回服贸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展区的亮点，以及呢，邀请到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朋友跟大家介绍了这回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展区的这样的特点哈。 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先进一个连线。 没错、 啊、嗯，好， 接下来啊，让我们电话连线一下我们也正在服贸会现场采访的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史玉，让他一起给我们聊一聊这两天，其实也不只是这两天了、 嗯、 在我们服贸会开始筹备之初哈、 嗯、 他首先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 嗯、 让他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他在服贸会现场都有哪些感受以及哪些亮点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史玉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学员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你好、 嗯、 史 玉、 啊、 你好。 哎，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作为探馆的记者在服贸会现场都有哪些感受和哪些亮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讲一讲。 好的，那服贸会的专业观众日从今天就开始了。我现在呢是在首钢的场馆，那么今天这里也是设置了八大专题展，我现在是在这个10号、11号馆金融服务专题展的这个现场。 嗯、啊、嗯，正好我们下半段的是这个主题、嗯、就是要说一说金融、 啊、没错。 嗯， 好的、哎、那今年的这个金融展呢，不仅是有这个跨境金融、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的展览展示，那最为亮眼的啊是今年现场开通了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那这里可以体验这个消费文创、无人超市，像还有这个移动便利店，还有工艺美术品、畅销书籍，还有老字号的这些数字货币的消费场景。那比如我刚才看到这个中国银行是以服务冬奥为主线，展示了这个数字人民币为科技冬奥、智慧冬奥贡献的这个中行力量。那除了在这个展区和公众见面的，有这个像滑雪手套啊，还有这个冬奥特色徽章、智能手表这种形态多样的数字人民币的这个硬钱包，那么还有这个外币兑换机，还有供观众可以互动去体验的滑雪机，还有这个新零售的扭蛋机，都是非常有趣。而且呢，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大道上啊，大家就是观众现场也可以去办理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红包，不用去等到那个下次中签的这个机会了。 啊， 另外呢， 这么好， 是的，是的。对，那另外呢，这个建设银行现场也是会为观众带来这个数字人民币咖啡机的一个消费场景。 嗯， 另外呢，建行北分也是大力去探索像数字人民币加科创金融、数字人民币加住房租赁等等的这些融合发展，而且将这个数字人民币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两区建设计划相结合，那么也是让数字人民币真正可以在便利大家的生活和服务国家大局上去体现这种科技金融的一个作用和效果。那另外呢，在这个 嗯，那在这个邮储银行数字大道的这个展区呢，大家还可以体验这个现场去购买一些圆明园的特色文创，还有老字号吴裕泰的一些茶叶啊，还有贵金属的一些这些服务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 嗯。 贵金属的服务都有哪些呀、啊？是能够、 啊、可以买一些对 投资金条、是吗？ 是的，是的，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展览展示，大家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啊、好的，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石玉。 哎，感谢石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的报道啊！接下来后面几天如果有时间再继续跟我们联系啊！ 对对对，好，哎，那么下面呢，我们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么介绍一下，下面在我们时段当中来跟我们大家共同分享和交流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金融科技部的经理张文宇，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对准话筒、 啊，对，请离话筒近一点啊。 听众大家好， 哎，您好，您好啊。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金博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魏克飞，魏总经理，魏总您好， 欢迎魏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 大家好。 二位呢可以离话筒近一些哈。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我在服贸会等你的特别节目。我们这次特别节目呢，提供两种收听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大家可以打开广播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以及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外语广播、京津冀之声和北京广播网，以及听听 FM， 大家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这一次我在服贸会等你的特别节目。 对，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现场直播 啊，没错。这一时段呢，进入到我们的金融板块啊，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就跟现场的两位嘉宾一起，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现在我们展馆外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啊，来分享一下在这一次的服贸会现场，在金融板块方面，服贸会上都有哪些的展示呢？ 没错， 我首先先来请问一下魏总啊，魏总应该 对 这个相关情况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那我们知道，其实2021年服贸会的金融服务专题是这一次的服贸会非常重要的板块之一啊，那也请魏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金融服务专题展，就是我们的金融展它相关的一个情况，好吗？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的相关情况。 好， 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主题呢是绿色北京，开放金融。我们这个总体的展览面积是1.7万平方米。类似也是8个板块，包括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财富管理，还有综合金融服务等。目前呢，我们是邀请到143个国内外重量级的金融机构参展，全方位的展示中国金融持续对外开放的信心和结果。在中资方面呢，我们邀请的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取数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等等。大家看，基本上这个银行 的 对对对，大家非常熟悉，咱们基本上 都来了， 来参展了。在外资方面呢，我们邀请到这个三菱日联、蒙特利尔银行、摩根斯坦利、万事达卡、SWIFT、韩亚银行、港交所、上田巴木等来自18个国家的59家外资机构参与了咱们这次的线上线下的参展，覆盖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爱尔兰、新加坡等多国，集中展示了呢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加速构建全球金融服务的贸易新生态，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了共商对话的一个交流平台，为国际贸易呢搭建金融服务的互通平台。 您刚才提到哈，就这回这个金融服务专题展的这个主题呢叫做绿色北京，开放金融哈。 对， 也跟大家讲到了很多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金融机构都来到我们这回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啊，跟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新的展示。那么这回展会都有哪些亮点，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啊， 介绍了一下亮点、啊 嗯、对对对，嗯， 这个其实之前、嗯、今天连线时间有点短啊，其实之前史玉呢、嗯、也是准备要参加一会儿十一点开始的这个金融专题服务展、 哦、嗯， 而他也会给我们一会儿再来带来一些亮点的介绍啊、 嗯、 但是在这个展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请魏总来说一说这个展会的一些亮点吧、嗯、 好嘞好嘞、嗯、我先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金融板块的基本情况，刚才介绍的是展商， 嗯， 现在呢介绍咱们总体的这个设想呢是，整个金融展是一加一加一加 N， 一加一 加 一 加 N， 再加 N， 就是有三个一、 哎、 然后再加 一 个 N， 哎，对对对、 哦、 这个什么意思呢？咱们的主题是绿色北京、嗯、开放金融， 嗯， 这个前面一个一啊是一场服贸会金融展， 哦， 这是一， 第二个一呢是一系列数字金融嘉年华的活动， 嗯， 哦，数字嘉年华，对对对，这也是这一次 的，第三个呢就是你们 的 BTV 的金融频道全程直播活动、 哦、 同行、嗯、 哎，对，还有一个 N 是 N 场这个论坛峰会， 论坛 因为我们总共呢、哦、有七场论坛峰会， 嗯， 所以这个我们是想呢将金融专题展呢打造成服贸会中最亮眼最具魅力的这种特色活动。 是、啊、其实说到金融啊、 嗯、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相关问题了， 对 吧？ 对 对, 对，所以这一次呢有很多的论坛应该都是开放给大家也可以去听的、嗯、是不是？ 也不是完全开放、 哎、不是， 因为有一个也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今年的这个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啊， 咱们对 人 数有限 制,、啊、有限 制，第二个呢、 嗯、 论坛的这种高端性咱们还是对这个 专 业机构的多一些， 嗯， 但是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这个接地气， 嗯， 针对老百姓，比如说这个股票投资 啊、 哦、基金啊、哦、黄金啊，刚才您说的是吧、 嗯、 这些咱们也有在现场展览，现场 嗯 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叫嘉年华活动， 嗯， 因为我们的论坛呢六场论坛不是在展览馆现场，是在那个香格里拉酒店， 哦， 哎，对对，六天都在那儿办， 嗯， 但是现场有一些针对老百姓设计的一些活动， 嗯， 我觉得老百姓如果有兴趣是吧，包括这理财啊，这黄金投资啊或者基金啊、 嗯、 是吧，哎，这些活动也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 啊。那您刚才提到理财啊投资啊这样的活动是这个嘉年华的活动里 对一个 里面的是吗、 哎、 是吧， 对对对对， 那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之外，那这回我们嘉年华主题的活动还有什么样的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跟大家讲一讲吗？ 我个人感觉啊、嗯、最有意思的是这次咱们关于这个数字人民币， 哦、 嗯、 大家知道呢现在数字人民币呢比较火， 嗯， 对， 各大城市呢都在这个 做试点、 做试点， 对，搞活动 推广， 对， 吸引年轻人参与这个消费当中， 对， 我们听众当中不止年轻人使用过这个数字人民币，还有挺多人中过了签儿的啊、 嗯、 都用过这个数字人民币、 对对对，大家可能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咱们 就有一次 金融局搞的是精彩奋斗者， 对对对， 是吧， 对， 大家摇号中间每人有200块钱， 200块钱、 那个 两 百块钱的数字人民币、 嗯、 可以在指定商户购买东西， 对， 是吧？这次呢，咱们把这个场景啊搬到咱们展会来了。 嗯， 第一呢是在10号馆跟11号馆之间，咱们设立了一个叫数字人民币购物大道。 哦，购物大道。 总共有这个18家商户。 哦， 18家商户。 对对对， 真的可以直接买吗？ 对，可以直接买。 可以直接买。 咱们都是邀请了一些老字号，比如说北京工美集团。 嗯， 读书大厦，吴裕泰， 嗯， 物美多点， 嗯， 还有圆明园文创，包括这个中国邮政啊， 嗯， 金币啊， 嗯、 刚才你说完都有， 嗯， 最有意思的是呢，就是你要感兴趣啊，他们在现场两家银行，一个是中国邮储，还有一个中国银行， 嗯、 在现场可以为您开设这个数字人民币的叫白名单， 嗯。 您开设以后呢，您马上就有了一个数字钱包。 嗯， 哦， 这个钱包现在就马上可以在现场 就可以用 购置商品。 嗯，明白了。 甚至昨天看到有1分钱的一杯的咖啡，用数字 这么便宜， 对对对对， 搞活动嘛， 搞 活 动 嘛， 对对对， 都是也是吸引大家，非常有意思。 哎，聊一下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刚才这个魏总提到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精彩奋斗者的这个活动，我们在节目上还专门跟听众朋友做过介绍，就我们因为有一些听众啊真的是去参与了这个中签的过程，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这次精彩奋斗者的这个中签率还挺高，我们财富新动力的好多听 听众啊都中签了， 都中签了， 我至少知道有五六个、 哦、 刚才跟我们连线的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史玉、嗯、他自己也中签了、 哦、 还跟我们大家说了说、嗯、这个数字人民币可能大家在理解起来有点不太清楚情况，因为毕竟中签的还是少数嘛、 嗯、 你要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啊，首先要有一个像刚才魏总说的，你要有一个数字钱包。 对对对， 这个怎么理解，其实非常好理解，大家现在都有微信跟支付宝，包括有云闪付 对 吧、 嗯、 你要开通一个能放你钱的地儿，就是你要在那儿能看一下啊、哦，我有500块钱在这里头啊，比如说我支付宝里边有1000块钱在里头， 对， 实际上这数字人民币这个意思差不多， 对， 你要开一个数字钱包，把你人民币先放进去， 对， 对吧？ 对， 然后就可以花了。 嗯，那和我们之前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微信啊、支付宝，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最大的不一样 啊、 嗯嗯，就是数字人民币钱包啊，没有电也可以支付。 对。这个就是非常厉害、 微信跟支付宝手机没电了， 你没网不行、 啊、 对 网您就支付不了。 对， 数字人民钱包呢，它不是通过网，它是通过 对话筒， 这个好像是一种高科技的东西、 嗯嗯、 是的， 它不需要那个网络就可以支付。 哦，就算手机没有电了、 对对，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 对，就现场没 有 网， 没有 你也可以支付，不影响、 哦，这非常好。 对 对对、 哦、 所以这一次呢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大道去体验一下，叫购物大道、 嗯、 意思就是说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数字钱包里的， 就是直接买东西， 就你可以 买东 西,、嗯、买东 西您感兴趣 体验一下嘛、 就体验是购物嘛、嗯、 对， 但只能用数字人民币买是吗？ 对对，只能是 不然呢、 哦、 最好是用数字人民币， 人家叫数字人民币大道， 要用数字人民币来体验是吧？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去体验跟关注一下，因为毕竟之前中签的是少数嘛， 对 对吧？ 对， 这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回不是中签发给大家红包，是要自己拿人民币去买。 这次也有活动，你比如像邮储的，我昨天看见一个是跟老百姓相关的，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付那个电费 啊、 哦， 还可以用数字人民币充值那个 ETC 哦， 对吧？还有一个他们也搞了一个跟观众的这种互动活动，就是盲盒。 哦，盲盒，什么盲盒？ 1元购置一个盲盒、 嗯、 里边是邮票，最贵的是198。 嚯、 哦、 就看您运气了、 哎、 也是这个对， 哎，这个挺好， 大家的兴趣。 对， 大家可以去试试。在哪个展馆您再跟我们说一下？ 在10号馆跟11号馆中间， 就是在首钢园区 的，首钢园区的10号馆或11号馆中间，叫数字人民币大道。 哦， 它是嵌套在我们这一次的嘉年华活动主题活动当中的 一 个活动，一 个活动， 对， 其中一个活动， 就其他的活动还有特别多， 还特别多。 你能再举个例子吗？比如说还有什么？ 还有在这个10号馆里面，我们有这个人民银行数研所。丰泰区联合了8家银行， 嗯， 包括他们中行， 嗯， 中龙工建交都参与了， 嗯嗯， 还有那个6家高科技公司，蚂蚁，腾讯， 嗯， 这个京东， 嗯， 哎、也是一个数字金融体验区， 嗯， 沉浸式体验区， 嗯 嗯， 哎、包括数字， 他能体验啥？能买东西、 数字人民币不光是买东西，可以那个刷卡坐地铁。都有了，现在有很多东西，所以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到展馆里面去跟那个展商进行交流， 去聊一聊，感受一下吧， 对 吧？这毕竟是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和技术。 没错没错，那正好这里问一下张总哈，张总您是来自中国工商银行的是吧？那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种工商银行它自主研发了一个平台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做环球撮合会，是吧？那这个像这个环球撮合会这个平台和其他的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商平台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好的，那个环球撮合会呢是依托工行全球经济网络和庞大客户基础，重点呢是为 B 端客户提供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这种跨境撮合服务，以政府部门、境外商协会等机构组织常态化合作，然后是定期举办线上线下高质量的撮合活动，助力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依托工行科技、全球经营网络和庞大的客户基础，通过与政府部门、商协会及大型展会合作，线上线下形式规模灵活多样，用平台加撮合加金融这个三个环节形成这个全闭环的服务，是这么一个特点。谢谢。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跟其他的平台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呀？ 对， 那区别呢就在于是这样的，就是工商银行它有一个全球经营的网络， 嗯，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和优势。那么第二个呢，工商银行它是有庞大的一个客群的基础， 嗯， 客户受众比较多， 嗯，没错。 那第三个呢，就是工商银行作为一个国有股份制的这个商业银行，它以政府部门和各大商协会和大型展会合作比较多，比较紧密。那么利用工商银行的这个金融加科技加商业这些这个特点，这些是和其他啊，比如说互联网平台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大家有不同的特点啊，利用这些特点来形成这个环球撮合会。 嗯， 另外工商银行在全球是一个全球化的， 嗯 啊，在全球各个重大城市都有工商银行的网点和服务， 没错，嗯 嗯， 集合这种优势，它能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把金融服务提供给企业的这么一个闭环。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哈，工行其实一直都致力于像脱贫攻坚啊、建设美丽乡村啊， 没错， 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工作哈。比如说为了大美乡村实现这个宜居宜业，也是工商银行承担自己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啊。 没错。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张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工行都开发了哪些比如说像助农扶贫的这种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实际上这个是大家离金融最近的一种方式跟渠道，对吧？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金融服务跟金融产品呢？目前扶贫的效益又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嗯 嗯，好的。在这个扶贫这方面，工商银行啊一直致力于脱贫攻坚、建设美丽乡村的工作。那近期呢，工商银行推出了工银兴农通产品。这个呢是一款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那么工商银行也在着力实现这个五大提升，上述的五大提升。那么工商银行研究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15条举动措施，包括城乡联动发展、支持乡村宜居、助力人才建设等，目的是为了深度融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做好金融支持与综合服务。那工商银行也推出了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和16家省级农业农村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600多家市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达成信息化合作，覆盖面呢是全国157个地市和8.3万个农村集体。 啊、 嗯， 这个范围还是很广泛的， 对， 范围是非常 广， 也是基于咱们工行的这个广泛的网点啊。 对对对，没错。 您继续。 嗯， 好的。此外呢，工商银行推出了智库云银行。那么这个智库云银行是工商银行自主研发的新兴服务网点，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啊。 嗯。 这个打造了一种离行服务的新模式，可实现网点节约化运营，对客户提供7乘24小时服务。它具有建设成本低、开业周期短、灵活布放等优点。 嗯， 智库云银行呢，使用集装箱这个箱体作为载体，利用其方便运输搬运、方便组装拆卸的优点，将银行自助机具灵活布放其中，充分保障银行上门服务的丰富性和便利性。 哦，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像外观，很像一个集装箱，是吗？ 是的。 嗯，那它是不是就不需要人员操作了？就是它整个机器是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是这个意思和理解吗？ 是的，目标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集装箱。 嗯， 可以扩展，它是比方说1米2一个格子。 嗯， 可以横向扩展。 嗯， 比如说里面放3到4台自助机具。 嗯， 能够满足这个乡村客户的需求。 哦， 那么如果需要面对面的金融服务， 嗯， 也可以进驻柜员。 嗯， 哎，里面设计的很巧妙，有空调。 哦，是吗？ 对， 而且占地面积特别小，是吧？ 占地面积不大，现在是标配的话，应该是2米6乘以6米左右。 2米6乘以6米左右。 对，也欢迎各位听众和去工商银行展台去看一看，看一看这款产品。现在有这个实物、 哦、 啊，就是我们在展台还有这个， 展台有这个实物 啊、 嗯，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 但是，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投放到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如果老百姓我们的市民朋友不太会用的时候，刚开始不太会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的市民朋友指导他怎么去使用呢？ 嗯，非常好。 嗯 嗯，那么这个集装箱主持人提出，他确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商银行的一个 对于江村服务的一个新的一个战略特点。 嗯，什么呢？ 确实是它里面有一个 正对话筒， 有一个智能服务体，就工商银行自主制产的一个叫数字人， 是一个是个机器人吗？ 类似这个机器人，但是虚拟的。 它是一个系统，应该是 对，是一个系统，在屏幕上。哎，客户进门以后，比如说我想办理转账业务， 他只要说话就行。 是的，智能对话，然后还可以自动的把智能机具的菜单给你打开。 哦， 就不用客户在智能机去找啊，我该用哪个用哪个，因为工商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比较多，就会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对话。我要转账给你， 我要转账，那么画面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哎，客户就根据屏幕提示就把转账做 完了，按图索骥就可以。 但直接说我的名字可能不行，因为我重名的。是吧？还得输入具体的一些信息 啊，那肯定的。 对， 这 得信息啊。 慎重一点，怕转错了。 是的， 对， 怕转 错 很重要。 对对对 对对，身份证和密码这也很重要 啊。这样我们很多，比如说老年朋友啊，或者说是有的时候 视障人士， 对对或者说他对这个操作系统不是 很 熟悉的，就很方便，是吧？ 非常方便了。 对，我只要说话就可以。 是的，里面都是工商银行一线最新的技术水平。等于说呢，它有一个后发先至的概念，就是乡村振兴的时候，比方说乡村的金融现在比一线二线城市可能相对要落后一些，那么工商银行提供了这种比较领先的智能服务呢，就可以把就类打个比方嘛，就是说从那个使用有线电话这一步就过去了，就直接使用智能手机了。 明白了，就是跨 越 时代的发展， 跨越式的一个发展。 明白明白， 一下就追齐了，就是最新最领先的一个金融服务水平。 而且它学习门槛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对吧？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 对对对，真的是不错。而且刚才那个张总还说，就是像集装箱一样可以拼，是吧？可以把它变大。 对，可以扩展， 可以扩展。 根据不同乡村的不同需求，里面的机具可以灵活更换，长度可以灵活扩展。 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工行的展台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像集装箱一样但实际上非常智能的小的机具。 对对对对， 是的，欢迎各位听众，欢迎各位观众。如果您去体验呢，我们那还有惊喜的神秘礼品。 好，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哈。就现在 就那个机具嘛， 就是像这样人机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比如现在我们去一些银行的服务网点，去 ATM 机的话，现在我们还是要进行操作的，最多呢有一些这样语音的提示你要防电信诈骗哈。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语音的人机交互的方式，就更加便捷大家来进行使用，而且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发展方向。 张总，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各个银行网点、不同银行之间都见过类似的以机器的方式给大家提供一些简便服务的这种科技哈。我看您也是从事金融科技的工作者，那我就想问问您，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一套叫什么名字呢？这套系统它能够提供到什么形式的服务？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的转账，这应该在金融服务当中算是比较基础 的 一种服务了。那如果我提一个复杂一点的要求，我要跨行转账啊，比如说啊，或者说我要使用 ATM 机上的一些其他的功能，咱们的这套系统是不是可以配合实现呢？ 好的。 就它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吧？ 这个智库云银行的自主服务呢，主要取决于两方面。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内部自带的工商银行智能终端，那上面提供的服务呢，比如说开户，申请借记卡， 其实开户就挺复杂的了。 是的， 对，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的 交易。 是的， 转账、汇款，像您说的跨行汇款，等等，还有一些代缴费的服务。 代缴费，对。 日常缴费，水电煤手机啊，话费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政务的服务 啊， 政务服务，比如说缴公积金，缴社保，等等这些 都可以，那就很全面了， 是的， 行，就基本上我们大家日常所需要 跟银行打交道 都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智库云银行来实现， 是的， 是吧？ 是的。 这其实我觉得都意义不只是在扶贫了，对吧？ 没错， 对。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想问一下，就张总呢，就主要想问一下这个助农扶贫的这个金融产品，以及目前的一些扶贫的效益。 对， 这扶贫效益这儿还没说，就被我们打断了，就一直围着您问那个集装箱具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再来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扶贫的效益都是有哪些呢？简单跟我们说说。 好的。 目前的那个是这样， 嗯， 工商银行在这个支持 啊，就在扶贫效益这方面， 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工作方面， 嗯，您正对一下话筒， 好的， 嗯， 以16家省级农业农村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600多家市县级农村主管部门达成信息化合作，覆盖了157个地市，800万个村集体。 嗯，所以这个覆盖的面还是非常广的， 是 吧？ 那 除了刚才我们请魏总跟张总介绍了，在我们这一次服贸会，你看工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展台上的一些服务啊，魏总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金融展上的一些消息。 嗯、 那最后还有大概5-6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交给魏总吧，好吧？ 嗯、 魏总呢，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的金融展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可以跟大家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还有哪些展？首先适合我们的专业人士，其次也比较适合我们普罗大众，我们的消费人群去体验跟感受一下的，再跟我们说一说啊。 嗯， 我先接着那个张总的补充一下，一个中国工商银行呢，一直是咱们那个金融服务板块最大的这个参展商。 嗯， 他们今年的这个参展的面积呢，也是比较大的。然后他们有两块展位，一个是在那个10号馆， 嗯， 是吧？还有一块呢，是在这个数研所的数字金融体验区里边，工商银行也有一块展区，所以大家有兴趣呢，去他们展位去体验。刚才张总说了，也有这个惊喜的礼品。 对呀、啊， 对， 因为其实工商银行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以说哎，看着太亲切了，对吧？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能够看到工行的身影，这也毋庸置疑了。行业地位在这摆着呢啊。 现在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大家来参观咱们那个金融展。 哎，好嘞， 好的。 第一个呢，就是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年咱们这个服贸会啊，是首次一会两馆。 对。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去年服贸会是在国家会议中心， 是 吧？ 就这一个地方， 就 这一个地 址。对了， 嗯。 今年呢，咱们这个是一会两馆，就是同时在国家会议中心还有首钢园，首钢园是首次， 嗯， 是吧？ 嗯、 同时举办。 嗯。 国家会议中心呢？叫主场馆， 嗯， 是吧？它叫综合展区， 嗯， 有一些国别展呢，各省区包括港澳台，是吧？还有一个大的数字贸易服务区， 对，没错， 这么一个综合展区， 嗯， 咱们在首钢园这边呢是8个服务行业， 嗯， 咱们金融呢算其中之一， 嗯， 在所以呢，大家如果对这个展览感兴趣，第一个呢就是要。您想看哪一部分、 嗯、 是吧？因为两个地方也有接驳车， 嗯， 是吧？ 摆渡车。 今年呢，按照这个服贸会的规定呢，是咱们今天跟明天9月3号、4号为专业观众日， 嗯 嗯， 5号到7号为公众日， 嗯 嗯， 是吧？大家呢可以登录这个服贸会的官网、 嗯， 专业观众日呢每次买票啊是按照20块钱。人民币、是吧？可以预购， 嗯， 但是呢，要凭您这个有效身份证。 对，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带身份证， 对 一定要带身份证， 对， 当日有效， 嗯， 并且最好是预约的时候您说一下，上午看国会，下午看首钢，或者下午看首钢，下午看国会， 嗯， 这样咱也好计算一下人流，两边就做好这个疫情防控啊，还有交通疏导的这么一些工作， 嗯 嗯，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目前的这个，到首钢这一块，首钢的交通线路除了这个自驾车， 自驾车 呢，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绿色呢，环保出行， 对， 是吧？ 确实坐地铁更方便一点， 坐地铁是最方便的， 对对对， 坐地铁的6号线静安桥下车， 嗯。 然后这换成那个，它专门有中巴那个考斯特的摆渡车， 对，有一个摆渡车， 是吧？就直接接驳您到那个首钢园里边的叫茶钢环岛， 嗯， 之后您步行5分钟， 就到 3号的安检口， 啊， 通过安检和这个票证的核验，您就可以进入这个金融展区了， 对对 对， 是吧？ 对对， 最后一个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还是目前情况，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御工作。 对， 是吧？ 没错。 第一个是呢，入场一定要出示这个健康码。 嗯。 再就是配合呢，测量这个体温。 嗯。 在馆内参观的时候，一定要佩戴这个口罩。 对对。 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说，首钢园不光是一个展馆， 也是一个工业遗迹的一个公园， 特别好玩， 好玩、好看、好吃的东西非常多。 嗯， 大家看完展览之后，还可以到首钢园啊，感受一下这个百年钢城留下来的这个工业遗迹， 拍拍照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包括三高楼啊、大跳台啊什么，这都是现在北京这个 这都网红打卡 网红打卡点。 对， 所以说您这等于是又看了展览， 嗯、 又等于是顺带游了一个工业遗迹了，是吧？ 嗯， 哎、 嗯嗯， 还挺好。 最后呢，祝大家在这个福茂门。福茂会首钢园区参观顺利， 嗯， 满载而归。 好的，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 嗯，谢谢。好，谢谢。产生 的小魔镜迷。嗯，各位，今天上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绿色北京开放金融的主题的采访、啊、 没错没错， 我们有四位嘉宾呢，分别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展馆上面的一些介绍、以及两个馆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一次的福茂会从今天开始到七号都欢迎大家来参观、那今天上午北京新闻广播福茂会现场直播我在福茂会等你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对， 今天中午的 11点 开 始 啊， 对，北京交通广播呢将围绕首钢园的现在有多酷这样一个主题来跟大家介绍啊，那么将继续我在福茂会等你的现场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信号切回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建外直播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